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讲到呢，人工智能的脸部识别系统呢，不仅给大家购物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啊，也给银行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服务的升级。好，那么了解相关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这项技术啊，也用到了金融服务等领域哈。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个技术呢，脸部识别技术哈。我们昨天讲到了，同学们回忆一下哈，这个脸部识别系统呢叫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简称为 The Technology 哈。那么这个技术呢 ，is finding use 或者是 us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as well， 表示说发现了一个用途哈 ，find use。那么说后面加介词 in 哪一个领域哪一个区域哈，用这个词 find use in something， 后面呢用的是呢 as well， 等同于我们学过的一个词表示也哈，这个 to， 但是呢这个 as well 呢，同学们记住了，在英语当中用的地方特别的多哈，也特别的口语化，听起来呢更加的自然一些，所以呢希望同学们能够知道 to 的用法，同时呢也学会 as well 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financial services as well。 好，那么看看这家公司呢是哪家呢，我们昨天是一家公司，今天我们推出另外一家公司，它呢叫 CloudWalk， 通过英文直译呢表示在云端行走的意思， cloud 表示呢云彩的意思，这个 walk 行走哈，这 CloudWalk Technology a startup 仍然呢是一家创业公司，它通过面部识别技术的升级，帮助银行提高工作效率。CloudWalk Technology 同样呢是一家创业公司哈。我们昨天讲到了这个创业公司的英文是，哎，同学们想一想是什么呢 ？Startup，startup，S-T-A-R-T-U-P 哈 ，startup 帮助银行 ，is helping banks 提升啊它的效率呢。我们讲到提升啊，有几个词。一个呢我们可以用 improve 啊，可以 improve improve 这个词，还有一个词啊其实我们也学过，叫做 boost boost， 所以同学们记住了，表示提升了两个动词可以使用，一个是 improve， 第二个呢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boost。 当然了这个 boost 这个词啊更加的口语化一些，比如说 have a cup of coffee is a boost to me，或 give me a boost 等等哈，表示说呢喝杯咖啡能够呢让我提神，这里面呢就不能用的 improve 这个词了，所以说 boost 这个词呢更加的口语化，应用的地方呢更多一些哈。这个 boost 后面讲到了是一个效率哈 efficiency， by 提升他们的脸部识别系统， by upgrading 啊，我们学过这个词， grade 是级别，前面加个 up 呢是 upgrading their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哈，提升他们的脸部的一个识别技术。那么人工智能呢为银行提供了一个提高面部识别准确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这可以呢帮助银行简化它的工作的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好，那么看看人工智能 AI 或者说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fers us， offer 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good opportunity， 好的一个机会，提升啊，我们再想一想上一段我们学的这个提升是哪个词呢，哎 boost， 哎能够提升 boost， 后面呢用的是一个准确率了哈，上一段呢我们提到的是 boost 它的 efficiency 哈，它的一个效率，而这一段呢是提升它的一个准确率了，用的是 accuracy， accuracy， A-C-C-U RACY, boost the accuracy of, 然后呢脸部识别 facial recognition, facial recognition.同样啊，可以帮助银行哈、啊、简化它的程序 ，which can help banks 简化这个词啊，我们学过简单这个词哈、啊，形容词叫 simple 啊，这个词很容易简化呢，可以把这个 simple 这个词做一个小小的处理啊，后面变成了 simplify 哈、啊，它的拼写呢是 s i m p l I f y simplify。简化它的一个 procedure, 它的一个程序 ,procedure, simplify procedure, 同时提高它的效率。因为我们这段已经出现了 boost, 希望同学们呢、啊、换另外一个词来翻译提升，那么呢我们就用的 improve 这个词、啊、来表示提升 ,and improve efficiency,、啊、improve efficiency 哈，提升它的效率。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脸部识别系统如何来帮助银行哈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呢？当一个顾客走进一家银行的时候呢，该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呢，可以帮助银行的员工知道呢，他是否是该银行的 VIP 客户，以及呢他的面部表情所包含的一个具体的含义哈，是高兴呢还是生气还是郁闷等等哈，啊，所以非常了不起啊，那么一下子就可以呢大大的缩减银行的这个工作的程序，同时呢让工作人员了解这个顾客的背景啊，非常的直截了当。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When the customer walks into a bank branch, 这里面呢他用了一个 branch 这个词啊，我们也可以说 walks into a bank, 但是呢如果强调这个银行下设的一个支行，那么用这个词 branch 更加的合适一些哈，这个 bank branch, B-R-A-N-C-H, 那么这家公司的这个脸部识别系统能够帮助这个员工知道呢他是否是该银行的 VIP 客户。The company'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can help bank,后面有一个这个员工 bank employees know whether he or she is a 我们说特别重要的客户叫 VIP, 后面有个客户呢是 client C-L-I-E-N-T、啊、用这个 client 这个词呢表示说在这个商业合作过程当中、啊、你的一个客户、啊、用这个词 client, 不仅仅呢你了解他是否是公司的 VIP,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呢，通过这个系统啊，能够知道当时这个顾客呢，他的一个心情状态哈。And what expressions, 一个表达哈 ,expression, E-X-P-R-E-S-S-I-O-N, expression, what expression are on his or her face, 脸部的一个表情。And, 以及呢，或者 as well as, 表示和的意思，表示 and.What meanings they are suggesting,、啊、他们呢所蕴含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啊、他的比如说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所以说呢银行的这个员工可以通过这么多的信息能够迅速的、啊、进行一个判断，所以说呢能够非常好的、啊、简化一个银行的工作的流程，让这个银行呢给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套系统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叫人工智能了，也可以叫做什么人工情商的一个系统啊，因为它不仅仅能够识别你是谁，还可以呢区别出你当时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叫做人工的一个情商， call it artificial 啊，我们学过这个人工的哈，后面这个情绪呢叫 emotional 情绪的一个 intelligence, if you will, 如果想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叫做人工情商。它的技术呢不仅仅的局限于呢告诉我们说这个公司或者说一个商业部门你是谁，还可以知道你内心的一个想法。好，那么基于这些信息呢，银行的员工可以优化他们的沟通技巧，向啊客户推荐合适的一个产品哈。如果说这个顾客心情非常不好的话呢，我们在推荐产品的时候呢要小心了，说话的方式啊，包括用的语言呢要尽量的要注意了，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了。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based on such information, 啊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学过 ,based on, 啊 ,such information, bank employees can, 后面有一个优化这个词啊，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一个词，优化叫 optimize,optimize,O-P-T-I-M-I-Z-E,optimize, optimize their 后面一个沟通的技巧叫做 communication skills communication skills、啊、沟通的技巧 to recommend 推荐、啊、推荐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讲过啊，它可以推荐一个产品推荐一本书推荐一部电影以及呢推荐一个人都可以、啊、recommend appropriate products 一个合适的一个产品、啊、products to the customer所以说这个技术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对于银行来讲呢能够精准的进行什么营销哈一个什么 accurate marketing 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啊银行的客户啊也可以通过该系统呢从 ATM 机呢取款消费者不需要携带借记卡但需要呢电话号码或者呢身份证号来确保整个交易的安全哈、啊、所以这套系统呢我们在取款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带卡了啊是非常的方便了。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bank customers can also 取钱这个词我们看看最简单呢同学们可以用这个 get money from ATM, 没有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学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啊叫 withdraw 这是银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用语表示取钱的意思啊 withdraw money 后面从哪儿取钱呢后面加介词 from ATMs withdraw money from ATM 表示说从 ATM 机上取钱使用该系统 using the system 消费者啊或者说顾客呢不需要带任何的借记卡啊那么直接啊输入电话号码或身份证号就可以了Consumer don't have to、啊、表示没有必要、啊、这我们说过 have to 呢表示不得不那么前面是一个否定词呢表示没有必要、啊、那比如说你没有必要来得这么早就可以说 you don't have to come so early 后面讲的是呢借记卡、啊、这个词借记卡的英文叫 debit card 借记卡这个借这个词呢英文是 debit 它表示说呢我们的一个支出的意思哈英文呢如果说在你的 account 你的账户上呢比如说进钱的话呢它会用这个词 credit 来表示你有钱入账了但如果说有钱消费的话呢比如花出去的钱呢会用 debit 来表示哈所以说 credit 和这个 debit 两个词如果这个词后面跟 card 表示说我们平时用的这个银行卡哈借记卡叫 debit cards though phone number or identity card numbers are needed 但是呢需要您输入呢这个电话号码或者呢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码 to ensure security 来保证整个交易的一个 secure 是非常安全的好那么看看这家公司这 CloudWalk 与中国银行呢签署了一项战略协议呢它将在中国的20000多家分支机构和网点呢部署这个面部识别系统 CloudWalk inked a strategic deal with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签署了一个协议这个签署啊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大家可能都会叫 ink,I-N-K, 哈这个词哈它原来呢是指我们说的一个墨水但是呢作为动词表示签署了一个东西表示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协议哈签署 ink, 后面有一个 deal,D-E-A-L, 表示一个协议 ,ink a deal。如果前面加重要的一个协议的话叫做战略协议叫 strategic,S-T-R-A-T-E-G-I-C, Ink a strategic deal with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啊，我们学过这个 ABC 哈、啊，这个中国农业银行签署了协议 ，which will deploy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啊，把这个面部识别技术呢放在它 at its 20,000 branches and outlets in China 啊，20000多家分行以及呢一些小的营业网点啊，用这个 outlet。O-U-T-L-E-T 哈、啊，这个词呢其实我们比较熟悉哈、啊，翻译成中文也可以叫做奥特莱斯好那么这个技术呢不仅仅呢和农业银行进行了合作哈、啊，它整个的营业的网点呢达到了20000多家同时啊这个技术也放到了另外一家银行上这家银行叫做汇丰银行面部识别系统啊也被用于在线的银行业务汇丰银行啊允许呢客户将面部识别与银行的移动应用的密码结合起来同时呢每天收款人可以呢转账呢大概50000块钱那么看看最后一段的翻译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啊，面部识别系统 is also used in online banking， 网上的一个在线银行的业务叫 online banking。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顾客或人呢，喜欢使用这 online banking， 因为非常的便利哈，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了，不用呢去银行去排队了。好，那么看看汇丰银行 HSBC 是它的缩写， allows customers 让几个客户呢能够 transfer， 我们说转账这个词 transfer T-R-A-N-S-F-E-R transfer up to 50,000 yuan per day、啊、每天可以转账呢50,000 yuan to new payees、啊、表示说呢收款人、啊、payees by combining facial recognitions with passwords on the bank'sMobile app， 那么在这个银行的手机客户端进行呢非常方便的这个操作哈，但是呢它的数额呢会有一个限制哈，每天呢只能有50,000元的这么一个交易。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technology is finding uses in financial services as well. CloudWalk Technology, a startup, is helping banks to boost efficiency by upgrading their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with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ffers us a good opportunity to boost the accuracy of facial recognition, which can help banks simplify procedures and improve efficiency.When the customer walks into a bank branch, the company'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can help bank employees know whether he or she is a VIP client and what expressions are on his or her face as well as what meanings they are suggesting. Call it artifici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f you will. Based on such information, bank employees can optimize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recommend appropriate products to the customer.Bank customer can also withdraw money from ATMs using the system. Consumer don't have to bring debit cards, though phone number or identity card numbers are needed to ensure security. CloudWalk Inc., a strategic deal with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which will deploy the former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t about 20,000 branches and outlets in China.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s also used online banking. HSBC allows customers to transfer up to 50,000 yuan per day to new payees by combining facial recognition with passwords on the bank's mobile app. 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My New Boy，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I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puppy. Do any of you have a puppy? A puppy is a baby dog and they can be so cute. So let's start the story, shall we?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My New Boy. Ding ding!I am a little black puppy. I live in a pet store. Soon, I will have a kid of my own. Oh, look at the puppy. He's so cute. So, my first question is, what color is the puppy? Ah, yes, very good. The puppy is black. Ding, ding. Many kids come. This one pulls my tail. Ow! This one...kisses too much. They are not for me. Ding, ding. Here is another kid. He says hello. He pats my head. Woof, woof. This is the boy for me. Oh, my new boy takes me home. Wow, so the puppy has found someone to look after him. Ding, ding.I start taking care of my boy right away. I help him eat dinner. I keep him clean. Wow, what a funny puppy. So the puppy thinks that he is looking after the boy, not that the boy is looking after the puppy.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ook after your dog or do they look after you? Ding ding. I teach him to play tug of war. Wow, so the boy is trying to take the clean shirt from the boy. Poor thing. Ding ding. I teach him to throw a ball to me. Wow. Ding ding. I show my boy tricks. I sit up. I roll over. I teach my boy to give me a bone every time I do a trick. Lucky puppy. Ding ding. My boy is not good at everything. He cannot dig very fast. Who can tell me what color is the bucket and spade that the boy is using to dig with? Red. Very good. Red bucket and spade. Ding ding. He cannot scratch his ear with his foot. He cannot hide under the bed. Ding ding. My boy cannot run as fast as I can. I run and run. Uh-oh. Oh no. I do not see my boy. Is he lost? Uh-oh. Where do you think the boy is? Ding ding. I look behind a tree. Ruff. I look on the rocks. Ruff. I do not see my boy. Oh dear, we can't find the boy. But I can see two other animals in these pictures.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y are? In the first one, a squirrel. In the second one, a frog. Did you get them? Good job. Ding ding. Is he on the swing? No. Is he on the slide? No. I do not see my boy anywhere. Oh, poor puppy. Ding ding. Now I see my boy. He sees me too. He is happy I found. Oh, yay, they found each other. Ding ding. We go home. Woof, woof, woof. I tell my boy he must not get lost again. I think the boy probably also tells the puppy not to get lost again, don't you? Ding ding. My boy is lucky to have a smart puppy like me. Oh, I love that story. I thought the puppy was really cute. How about you? Did you like the puppy? Well, that's it for today. I hope you enjoyed today's story.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Bye-bye. 那么呢，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Winter is here, it's a snowy day. The weather is cold, more snow is on the way. I see snow on the ground and ice on the lake. I take off my mittens and catch the snowflake. I love the wint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do. Making snowmen and snowballs and snow angels too. At the big hill in town, all the children play. I go sledding on my sled. We play here all day. My sister has a snowboard. My brother has skis. When I get a little bigger, they will teach m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do. Making snowmen and snowballs and snow angels too. On the way home from sledding, I walk by the pond. I see skaters with ice skates skating along. The house